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青天白云贪金银，渡环孙空毒又狠，四王杀驾忽繁复，香帅解围除煞神。 吴青天的剑正指着龟兹王的鼻子，秋瓷王大惊失色说： 你这是干什么？ 吴青天狞笑着说： 没什么，只不过想要你的脑袋。 秋瓷王大骇： 小王重金将你两位自张家口聘来，两位为何反而要拔刀相向啊？ 重金，你给了我们多少银子？ 不是一万两吗？ 可是你的对头却给了我们两万两。 那两位，两位既是有侠耻之名，如何竟见利而忘义呢？ 侠耻， 侠耻， 侠耻值多少钱一斤？哈哈，你既然已经快死了，我不妨给你个教训。能用钱买得动的人，就绝不是侠士；你能买得动的人，别人也能买得动的。 那如此说来， 小王，瞎眼了。你的确是瞎了眼了。老实告诉你，你方才说的那消息并不十分正确。 这次咱们来的并不是四个人，而是六个。 那还有四个呢？ 现在自然都来了。你猜一猜，是谁去找他们的？ 琵琶公主忽然插口说： 莫非是杜环吗？ 不错不错。 吴青天大笑接着说：你的确比你的老子要聪明。 我倒真的有些舍不得杀你呀。 吴白云皱着眉接着说： 时机紧迫，你还穷聊什么？要是别人赶来，这功劳岂非被他们分了去？你快动手吧。 吴青天咯咯笑着说：对了对了，我还忘了告诉你，你的头还值五万两呢。 他的手一抖，剑光如劈炼的直取秋瓷王的头颅。 楚留香还是没有出手，他的心定得很， 他知道根本用不着自己出手，那秋瓷王的脑袋 他是不会搬家的。 只听当一声响，吴青天掌中的剑已被撩起，几乎是脱手飞出，琵琶公主的手里已经扬起了那曲头的琵琶。她冷笑着说： 既 就凭你，若也能取得父王的头，你面前的人早已经得手了。 吴白云悚然说：“这个丫头武功不弱，咱们前面那几匹，想必那都是栽在她的手上的。” 吴青天咬了咬牙，喝道：“ 你守着门口，我对付得了他。” 他剑光闪动，再次扑过去。琵琶公主展颜一笑，说：“是吗？真能对付得了吗？”手中的琵琶并没有动，但是话犹未了，那琵琶的躯头里，突一捧银针，就像暴雨般的爆射而出，银针如雨，看不清有多少根呐。吴青天大惊之下，剑光回旋，护住了全身。八八64手龙游剑，素来以清灵严密著称于天下，但是他的剑势虽密，那银针却更密。只听一声惨呼，长剑冲天而起，吴青天双手掩面，鲜血自指缝之间泉水般的涌出。他嘶声惨呼道：“啊，好啊！”好狠毒的暗器啊！一句话刚刚说完，人已经扑面倒下。琵琶公主叹了一口气，悠悠地说：“哼，歹徒的暗器，那正是用来对付你们这种歹毒之神的。”说话之间，吴白云已经抄起了一只锦墩，红着眼睛就扑过来了。他以锦墩作为盾牌，右手持剑，瞬息之间已经刺出了七剑了。琵琶公主近似招架不住，被逼得连连后退。吴白云哑着声音说：“ 傻丫头，你还有什么毒招？你使啊！” 琵琶公主竟已经被逼得靠住了帐篷，退无可退了，但是她的脸上却带着甜甜的微笑，全然没有丝毫着急的样子。秋瓷王早已经缩躲在角落里，大声地说：“ 快快呀，你出手啊，你的胆子可真大呀，你老子胆子小得很呐，快！” 琵琶公主银铃般的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我只不过想见识见识他的龙游剑而已。你老人家要我出手，好吧，我就出手吧。”他的两只手举着琵琶，向上一迎。噌一声响，火星四溅，长剑几乎被震飞了。吴白云狞笑着说：“ 好家伙，竟然是铁打的琵琶。” 那琵琶赫然正是精铁所铸，沉重得很，纵是力气极大的人也难舞动自如，而琵琶公主更要用两只手一起捧。吴白云算准他这样的招式是不灵便的，是以丝毫不惧，长剑斩动，又扑过去，只不敢应接而已。只见琵琶公主双手捧着琵琶，迎接碰撞砸，招式古怪诡异，而且还相当的快。只因为琵琶很大，他的双手只要稍微的移动，琵琶招式的变化就很多。奇怪的是他的招招都是手势。双手捧着琵琶要想伤人自然不易，楚留香虽然见多识广，却也未想到世界上有用两只手捧着对敌的兵器，更未瞧见这样的招式。他自己把两只手都困死了，手势纵加，那岂非已先立于不胜之地呢？吴白云也有些奇怪，几招过后，他的胆子更大，攻势更急，到后来竟欺身而入， 想以险制胜了。谁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银光一闪，琵琶公主双手一分，琵琶上的曲靖靖应手而起，竟上白刃如霜，闪电般就刺入了吴白云的肚子。吴白云长剑撒手，踉跄后退，满面都是惊疑之色，直到临死他弄不懂自己是如何被人杀死的。琵琶公主瞧着他缓缓地倒下，悠悠叹道：这兵器实在是又奇怪又狠毒，可是你们为什么偏偏逼着我用它呢？楚留香瞧得暗暗苦笑，这琵琶公主的功力似乎并不深，会的招式似乎并不多，但是每一招都犀利简洁毒辣有效。她真的想不通，她这样的招式从哪儿学来的？一个小姑娘学会了这样的招式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秋瓷王站起来了，一面找酒杯，一面大声地叫道： 快啊，来人啊，把这个两具死尸弄出去啊，快啊，我不愿意看见死人，我怕啊。 琵琶公主叹道： 我杀人之后啊，手也是软的。 他身子还贴着帐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两只手戳穿了帐篷，闪电般就插进来，一边一只就擒住了琵琶公主的两条手臂。秋瓷王大骇之下，刚拿起酒杯又跌在了地上，只听噗噗两声响，两个人已经撞破了帐篷走了进来。这两个人都是苍白的脸，漆黑的衣裳，右面一个人竟是杀手无情杜环，他左手紧握着琵琶公主的手臂，右手却用一根白布带吊在了脖子上。左面一个人又干又瘦，头也像是已经缩进了脖子，但是一双眼睛却是金光闪动，活像一只火眼金睛的大猴。琵琶公主的两只手臂就如同被铁箍给箍住了，疼得简直要落泪，但他却咬紧了牙关，连哼都不哼一声。秋瓷王颤声说： 你们要小王的头颅无方吗？把我的女儿放了。 杜环咯咯地笑着： 哼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老子的恶名吗？老子可以杀两个人的时候，那绝不会只杀一个。 那干瘦如猴的黑衣人皱着眉说： 要杀就杀，你啰嗦什么呀？ 杜环竟似对这个人有些畏惧，干笑着说： 是孙兄来动手啊，还是小弟亲自动手呢？ 黑衣人冷冷地说： 你觉得杀人过瘾，就让你过过瘾吧。 好，多谢多谢。 突然就听到一个人缓缓地说：这两个人你们是杀不得的。雨声之中，帐篷顶上已有一个人落下来，全身也没做什么姿势，但落在地上就像是半两棉花，一丝声音都没有。除了楚留香，谁的轻功能有这么高？黑衣人本来是趾高气扬的，满脸目中无人的样子，但现在却像是吓呆了，连紧握着的手都松下来了。楚留香望着他微微一笑说：孙猴子，还认得我吗？这黑衣人正是 长白猴群唯一的传人，白山黑水间头一把硬手，连整个长白剑派都对他头疼的黑猴孙空。但现在头疼的却是他自己了，他竟呆着说不出话来。杜环本来想发发威，看见他这个样子也只有闭起了嘴。楚留香笑着说，哼，凭你这样的人也来做刺客，不觉得丢人吗？黑猴孙空突然跺了跺脚，哑声说， 我早知道你在这儿，杀我都不来嘛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哼，你还算有些良心。孙空呆了半天，昂首长叹，掉头走。杀手无情杜环大声说，嘿嘿，你就这么走了啊？孙空豁然转身，冷冷地说， 怎么，我难道走么呢？ 杜环说， 这小子他是谁啊？你干嘛这么怕他呀？ 孙空瞪了他半晌，狞笑着说， 凭你配叫他小子啊？凭你也配问他是谁？ 哼字出口，一只黝黑如铁的手夜以闪电般的伸出，杜环竟不及闪避，惨叫一声，踉跄后退，他的前胸竟已生生被抓出了一个血洞。孙空将那只鲜血淋漓的手在他的衣服上擦了擦，飞起一脚将他的身子踢得飞出去，但是若无其事地搓了搓手，向楚留香咧着嘴笑道， 我知道你不杀人，但是留着他也麻烦，索性我就替你代劳了。 他不等话说完，头也不回就走出去了。秋瓷王本来还是想拿下他的，现在却已经吓得面无血色。等他走出去，秋瓷王哇的一声就呕吐出来，闭着眼睛说， 快呀快呀，快把死尸抬走。 话没有说完，孙空忽然又伸入了头，他说， 我还忘了告诉你了，我虽欠你的情，一见你面立刻就走。我可跟你说，可还有一个比我厉害十倍的人，他就来了，你千万要小心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我素来很小心，只不过厉害的人物他究竟是谁？孙空咧嘴一笑说， 我一说他这名字我脑袋就疼，还是不说的好，只可惜我现在就要走了，要不然看你们拼拼，那还肯定是挺有趣的。 这次他走得更快了，说到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，人已经在十余丈外了。琵琶公主忽然冲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拉住了他的手说， 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难道连我都不告诉吗？啊！ 楚留香摆脱了他的手，淡淡地说， 我不是什么人，我只不过是一只老臭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已经传来了胡铁花的呼声，他远远地就喊， 老臭虫，老臭虫，你那边没事了吗？ 琵琶公主还是缠着楚留香，她娇笑着又说， 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得问你呢，为什么他叫你老臭虫？为什么？ 楚留香实在是不愿意对女孩子板着脸说话的，但是现在 却只有板下脸来了，否则他就觉得对不起胡铁花了。他板着脸说：“这个外号啊，那是你未来的夫婿叫我的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？” 琵琶公主像是愣了一愣。这个时候胡铁花与姬冰燕已经双双掠了进来，姬冰燕目光一转，竟微笑着说：“ 如何，戏好看吗？” 臭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哼，你们两个人倒是轻松自在呀，在外面追贼的人，哈，却让贼溜进屋子里边来了。” 他的话没有说完，胡铁花已经大笑起来。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 你还觉得好笑？” 胡铁花大笑道：“ 这一次你却上了司空姬的当。” 楚留香愣了愣：“ 什么什么什么上当？ 你当我们没瞧见那俩人吗？” 那你看见了，为什么还放他们进来？ 司空姬认得孙空，他知道这个猴子他生平就服你，他怕你在这儿太闲得慌，所以就把他留给你。我想过去动手都给拦住了。 楚留香也禁不住莞尔而笑，他摇着头说：“哎，我本来正在奇怪，孙猴子轻功虽不弱，又怎能在你们两个人的眼皮底下溜进来的？哈哈，谁知道你们在算计我呀。” 姬冰燕淡淡地说：“ 但孙猴子若非为人还有可取之处，我也不会将他留给你了。我若让这醉鬼和猴子动上了手，你想那猴子还走得了吗？” 哈哈，别人出生入死，流血拼命， 紧张的连气都透不出来。这三个人啊，他们就好像是稀松平常，就好像是吃白菜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大难之后起疑团，司空流星夜传言，秋瓷国里迷不解，堪中之人又为难。 秋瓷王定了定神，他忽然冲过来说： 他们一共来了六个人呢，还有两个人呢。 姬冰雁淡淡地说：王爷想见他们。秋瓷王吓了一跳，赶紧摇手： 不想，不想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那两人不幸遇到他们，只怕是永远不会来了。 琵琶公主瞅着他说：那要遇见你呢？ 楚留香装作没有听见，还是不理琵琶公主。胡铁花却笑着说： 遇见他楚留香的，那可走运了。那孙猴子以前有三次都犯在他楚留香的手上，他楚留香竟放了他三次，所以孙猴子现在一见到他，那连屁都不敢放就走。 他笑了笑又说： 其实啊，孙猴子武功之高，另五个人加起来都比不上啊。 秋瓷王顿又紧张起来说： 但是这孙猴子却说，那还有个比他厉害十倍的人就要来呀。 姬冰雁皱着眉说：哦。胡铁花却又笑着说： 啊，比黑猴孙空更厉害十倍的人，哎，那世上大概还没有几个。这莫非是那个猴子在跟咱们开玩笑啊？ 纪冰燕说：不，孙猴子从来不说谎。 胡铁花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说： 那你想他说的是谁呢？ 纪冰雁冷冷地说：无论这个人是谁，等他来了再说也不迟。各位若没有睡觉的习惯，在下就一个人去睡了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胡铁花的眼睛转来转去，似乎还想喝两杯，忽然见到琵琶公主的脸色变得难看得很， 他这酒也喝不下去了。他抹了抹嘴角，打了个哈哈，不情愿地跟着走出去了。楚留香自然更是不愿意留在这里，抱了抱拳刚想走出去，忽然听到琵琶公主大声地说：你慢走。 秋瓷王说：请留步。 琵琶公主叫得再大声，她都可以装作没听见，但是秋瓷王也在叫她留步。楚留香只有无可奈何地转过身说：王爷还有什么吩咐？秋瓷王支吾了半天才陪着笑说： 小女和另有的婚期，你看是定在哪天好啊？ 楚留香沉吟说，王爷的意思是。谁知秋瓷王还没有说话，琵琶公主却抢着说， 自然是越快越好啊。 楚留香平生见过不少胆子大脸皮厚的女人，但像她这样急着要嫁出去的倒还真是没有见过。她愣了愣，只有苦笑着说，婚约既然已经定下，婚期的迟早都无妨。 琵琶公主的眼睛发着光说，好，那么就是明天吧。 楚留香大步走回去，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喃喃地说，世上竟会有这么着急的新娘子，倒真是少见得很呢、少见。他一步迈进了帐篷，就瞧见胡铁花正抱着酒壶大口地喝呢，一口气将大半壶酒都喝干了，才叹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，哎，刚才可真快憋死我了，眼巴巴的瞧着啊，你们两个人左一杯右一杯啊，那滋味可真比孙悟空戴上紧箍咒还难受呢。齐明艳悠然说，你的脸皮不是一向厚得很吗？别人开我的玩笑我都不在乎啊，但是他公主也来开我们的玩笑啊，你说这要不要命啊？姬冰燕笑着说，怎么你现在就怕他了？哎，要命的日子可还在后头呢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，要命的日子从明天就要开始了，新娘子就急着要嫁，催着我把婚期就定在明天呢。 胡铁花跳起来失声说，什么明天？ 楚留香说， 对呀。 胡铁花一把揪住了楚留香，大声地说， 什么？你难道答应了？ 楚留香笑着说，你这个驸马爷呀，那反正是做定了的，迟几天早几天又有何妨。胡铁花一个跟头倒在了床上，大呼道， 老天爷呀，我连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这岂不是要我的命吗？ 齐平燕笑着说，哎，做新郎是用不着准备的。哎，你要不会啊，我跟楚留香都可以教你。胡铁花一个枕头朝他掷过去，赤着脚跳下了床，到处找酒，不住喃喃地说，哎呦， 酒呢？这该死的酒他怎么连一点都没有了？再不喝两口酒，压住我这个心呢，就要紧张地跳出来了。 楚留香望着姬冰燕沉声说，你想他们为什么急着要把婚期定在明天？ 姬冰燕淡淡一笑说， 经过今日之事，秋瓷王好像惊弓之鸟，谁都不敢信任了，他只有赶快找个女婿做保镖，否则…… 忽然胡铁花一声惊呼说， 喂，快来瞧啊，这是什么呀？ 原来胡铁花翻来翻去酒没有找着，却忽然发现花瓶下压着一张纸，在雪白的纸上写着一笔娟秀的字迹，诸君远道而来，自顾尚且不暇，何苦多管闲事，称天色未明离此速去，是为上策，否则悔之晚矣。若听良言相劝，妾将 洗手再做姜汤，为诸君受堪中人又拜。 楚留香的手里捏着这张纸条，不觉得呆住了。姬冰燕皱着眉说：“ 两次留简，都是同样的笔迹，史观音的党羽果然早已经打入了龟兹王的左右了。” 胡铁花动容说：“ 你想，谁会是他的党羽呢？” 姬冰燕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每一个人都有可能，也许是他帐下的金甲武士，也许是他的姬妾，也许就是他们父女 自己。” 胡铁花瞪着眼睛愣了半晌，苦笑着说：“ 你们不要为我着想啊。我这驸马呀，当不当，那都没有关系啊。你们要是走，现在就走吧，啊，走吧。” 楚留香微微一笑：“哼，要是这白纸上写着几个黑字就能把我们吓走，我们就算能活下去，做人也没意思了。” 胡铁花的眼睛亮了，摩拳擦掌，大声地说：“ 这才像楚留香说的话呀，咱们好歹也该跟他拼一拼。” 楚留香沉声说：“ 现在他既然已经必定要来找咱们，咱们反而用不着着急了，索性就在这里等着他。你明天还是结你的婚，三天后咱们也还是按照 秋瓷王原定的计划，拿那些明珠白玉去换他的极乐之心。” 姬冰燕冷冷地说：“你想他真的会换吗？”“ 他自然不会换。”胡铁花忍不住说：“ 他既然不会换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“秋瓷王随随便便就将那颗猫眼送给了你，却对极乐之星看得比命还重，这极乐之星显然另有一种秘密的价值，是吗？”“ 不错。”“ 史观音这样做，自然就是想探出这极乐之星究竟有什么价值， 这价值究竟有多大。”姬冰燕忽然接口说：“ 秋瓷王既然将这极乐之星瞧得如此之重，却又如何要托彭家武将将他送走呢？” 楚留香沉吟说：“ 也许并不是送走，而是托彭家武将带来。” 姬冰燕皱着眉说：“ 难道是说极乐之星本不在 秋瓷王这里，而是在关内某一个人的手上，现在秋瓷王急需此物，所以才要人送来？”楚留香说：“ 这自然也是有可能的，是吗？” 姬冰燕说：“如此说来 就更不对了，如此珍贵之物，秋瓷王怎么会让他落在别人的手里？那人既已经得到如此珍贵之物，又怎舍得将他送回来呢？”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这其中自然有些不足为外人知道的秘密，这秘密也许真的只有秋瓷王一个人知道，我们猜也无用。只不过我想……” 他一笑接着说：“ 我想到了必要的时候，那 秋瓷王说不定就会 自己说出来。” 经过了这样的一天，他们的心里就算是有重重的心事，但是只要闭上眼睛也不觉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 也不知睡了多久，突听一觉带风，嗖一声响，一个人飞也似的窜入了帐篷。原来那竟是中原侠盗司徒刘星， 他的轻功那实在是不弱呀。 又以为帐篷中人一定睡得很熟，谁知他刚刚窜进来，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人家团团围住了。像楚留香这样的人，就好像永远不会真的睡着。姬冰燕冷冷地说：“ 阁下，不辞而别，又不告而来，不嫌太神秘了吗？” 司空刘星一面擦汗一面强笑着说：“在下，在下的确是有急事相告，但望三位恕我冒昧闯入之罪。” 姬冰燕静静地瞪着他看了半晌，脸色才和缓下来。胡铁花已经笑了：“ 哼，有什么急事，坐下，慢慢地说。” 司徒刘星说：“在下，在下昨夜不辞而别，实在是暗中跟踪那杀手无情杜环而去的。在下总觉得此人心怀叵测，必有诡计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哼，到底是老江湖了啊，眼光果然不错啊。” 司徒刘星说：“他行色似乎十分的匆忙，我一路在后面跟，他也全未觉察，只是向北疾行，走了莫约半个时辰，就发现一座沙丘后竟有一个黑色的帐篷。” 姬冰燕目光如炬，冷笑着说：“ 那帐篷里别人不说，单指黑猴孙空一人，就凭阁下这样的武功，若想暗中窥探，只怕你是很难活着回来的。” 司徒刘星苦笑着说：“在下自然知道，那帐篷里必有高手在里面，我怎么敢大意呢？眼见杜环走了进去，正不知该怎么办呢，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突见一匹快马奔来，弯弓搭箭，嗖一箭就向帐篷里射进去了，马蹄不停，又飞奔而去。”姬冰燕冷笑着说：“ 凭孙猴子的眼力，这匹马远在百丈之外的时候就该听到了，又怎会容得他跑到帐篷之前，又怎会容得他弯弓搭箭呢？” 司徒刘星说：“是啊，可是那匹马似是龙种宝驹啊，而且马蹄上竟也未上有蹄铁，踏沙而行竟是落地无声，脚着一流的轻功高手，那也是毫不逊色的呀。”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，笑着说：“ 哎呦，那这匹马只怕跟你那个黑珍珠差不多了。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 大漠之上本多良驹，阁下请说下去。” 司徒留星说：“奔马翻过，这帐篷里已有三个人就箭一般的窜出来了，就追下去了。在下知道若不成此时冒险，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。” 姬冰燕冷冷地说：“哼，阁下的胆子倒是不小。” 司徒刘星接着说：“在下悄悄就绕到了帐篷的后面，只因那里也围住了几匹马，马嘶声多少可以掩饰一些在下的行踪。”胡铁花拍着掌笑着说：“ 嗯，果然不愧是名正中原的侠盗啊！啊，行动果然是老手老脚。” 司徒刘星红了脸，接着说：“在下就趴在了地上，将帐篷悄悄地掀开了一线，只见里面除了杜环之外，还有两个金冠锦袍的 秋瓷 贵胄，一个面色阴沉的汉人。” 姬冰燕瞧了楚留香一眼，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嗯， 难道这次秋瓷国的叛变之中还有汉人参与其间吗？” 司徒刘星说：“这三个人自桌上取下了那枚射进来的箭，箭上竟有一张纸条，那 秋瓷人 瞧了瞧，想必是虽通汉语却不认得汉字，就将那纸条子给了那个面色阴暗的汉人老者，请他把纸条上的字儿给念出来。” 胡铁花笑着说：“ 要不是这样，你也不会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了。哼，看来你这运气还不错。 司徒刘星接着说，在下只听得那老者大声的念道，极乐之星已在我手，尔等若想得到此物，即黄金5000两，明珠500粒，玉璧50面，向东北之星50里与我交换，尔等亦若不成，此物便重返 秋瓷王 之手矣。 他念到了一半儿，楚留香3个人以其地为之动了容。 胡铁花大声地说， 哼，好小子，他居然两头都想要做买卖啊，难不成这极乐之星是 和秋瓷国的？ 纪冰烟立刻打断了他的话，冷冷地说， 那两个秋瓷人听了之后有什么表示？ 司徒刘星说，他们的脸色立刻就大变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出去追人的3个人已经回来了。帐篷里的人非但绝口不提这个事儿，反而把那个纸条悄悄的就藏起来了。 胡铁花说， 那追人的追着没有啊？ 司徒刘星展颜一笑， 没有追着。其中一个其貌如猴的人嘴里不停地大骂，说那匹马一定是鬼马，否则他就是闭上眼睛都能追上。 胡铁花失笑道， 哼哼，孙猴子自命轻功高绝，这回他这跟头竟栽在一匹马上，自然要气疯了。 司徒刘星说，我知道 此人必定是高手， 他心里正在着急，生怕被他们发觉。幸好他们商量了一阵之后，这位孙猴就带着杜环等3人来行刺了。 8个故事，7种选择，6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